积累一生的财富。新华保险，关爱人生每一天。 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拿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回，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在昨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说了哈，女性如何防范不法侵害。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啊，我们将跟大家说一说涉及到女性朋友的劳动权益的保障。那现在啊，是一年的3月份啊，马上啊就要到这个春暖花开的时候了。那很多女性朋友们，尤其是职场女性，平时呢非常的忙碌哈，整日呢忙于家庭啊工作。那如果有假期的话，可以陪伴家人放松心情，调整状态，那想必是再好不过了。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就给女性同胞们送上一份休假指南，希望这份指南能够对女性朋友更好地安排自己的假期有所帮助。连接百姓与法官的桥梁， 首都法官在电波中为您说案讲法。 这里是首都法官热线。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劳动争议案件审判庭的蔡晓法官。蔡法官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三八妇女节了哈，我们在今年的三八妇女节的前后也跟大家专门介绍了涉及到女性朋友的一些相关的权益保障的问题。那么今天请到您呢，就说一说涉及到女性朋友的劳动权益的保障。其实说到劳动权啊，有一个非常大家关心的问题，就是休假啊，就像每年啊，全国假日办出台这个第二年的休假的这个安排的时候，在网上都会流传一个如何拼出更长假期的一个拼假的办法。 对，拼假攻略。 对对对对，所以说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说一说涉及到休假的一些法律上的指南啊，通过几起不同的案件跟大家来说一说。 首先呢，我们先提出第一个案子，也就是第一个问题，初入职场当年可以有年休假吗？ 因为一般情况之下，大学毕业生都是7、8月份大学毕业，是吧？ 对。 这时候其实半年多已经过去了，那剩下的半年到底有没有年休假呢？咱们通过一个案件跟大家来讲一讲。 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案子。小白呢，2017年7月应届毕业生，毕业之后啊，去了一家科技公司。他现在已经工作半年多了，小白的钱包也鼓起来了。于是小白想着，18年5.1的时候我请个年假，我去一趟海南岛吧。但是呢，公司的人士就说了，小白呀，按照这法律规定呢，你今年啊还没有年假呢，你没法连着五一一块儿休年假了。 他的意思就是说，您必须得入职满一年。 对， 是这意思是吧？那小白可能会不理解了，那到底法律上是如何规定的呢？ 对啊，小白想了，我是17年入职的，今年18年了，够一年了呀。可是我们需要提出呢，带薪年休假制度它的建立啊，是为了维护和保障劳动者的休息休假的权利。那么我们根据现行的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三条的规定，职工连续工作满12个月以上的可以依法享受带薪年休假。我们从这个法条来看，连续工作满12个月以上是享受法定带薪年休假的前提条件。 对， 我们再来看这个案子里，小白呢是17年7月应届毕业入职， 那么在2018年五一的时候呢，小白并没有满足连续工作满12个月的条件，所以小白是不能在五一的时候连续请休年休假去做五一的拼假处理。 但是他11就可以了， 他11就可以了， 对吧？11就可以了啊，因为他是7月份入的职嘛， 对， 11就已经满一年了， 对， 是吧？那但这个里面是法律规定，不过呢，我观察到有一些这个企业哈，他为了凸显出自己对于员工的关怀啊，他会有一些规定，比如说你不是就工作了半年吗？那你可以休 2.5 天啊，或者怎么样。那其实企业呢让员工多休一些假，是不是法律也不禁止？ 对，所以我刚才强调的是法定年休假。 嗯， 有的公司呢现在会规定有福利性质的年假，这就相当于公司给了员工的福利。初入职场的员工有没有福利的年休假以及具体的天数，就是公司来根据他的经营自主权自行安排决定的。 这个法律上就不干涉了， 对， 是吧？ 法律上不干涉。 嗯，对。这样的话呢，不同的公司可能有不同的规定，比如说你工作的时间越长，年休假会越多，因为年休假不是规定说满一定年限就增加多少天吗？ 对。 但是更长这个法律上是不禁止的。 对，法律上不禁止更长的休假，但是要给予劳动者基本的保障，就是法定年休假。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现在呢，还有很多朋友啊是经常跳槽，从一个公司跳到另一个公司，包括我身边也有朋友有一段时间没联系，突然发现诶，他朋友圈里面怎么发别的内容了，后来问了他一下，哦，原来跳槽了。那在这种跳槽到新单位的话，涉及到年休假的规定又有一些怎样的法律上的一些规定，我们也通过一个案子跟大家来说一说。 好的，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案子呢，抛出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跳槽新单位当年有年休假吗？小林呢2017年年底离开了服务三年的老东家，入职了新公司。考虑到春节啊，这合家团圆自己出圈不大合适，清明五一小长假吧，各个景点人又太多，小林想烟花三月下扬州，我三四月份请个年假，我出去玩一趟吧。 嗯，正好比如说可以把清明的假连起来哈。 但是公司却说了，小林啊，您看您才到我们公司，那您今年没年假。 嗯，说你刚到公司就想着休假，你不好好干活。 对。 那到底他这个刚入职新公司的话有没有年休假呢？ 我们再来看法律依据啊，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四条。年休假天数呢，是根据职工累计工作时间确定。那么职工在同一家或者不同家用人单位工作期间，以及按照法律、行政法规或者相关规定规定的视同工作期间，都应当作为累计工作时间计。那怎么说呢？就是依据我们现行的法律法规啊，劳动者在参加工作之后，只要曾经在一家或者两家以上的用人单位连续不中断的工作满12个月，那么劳动者就可以享受年休假。我们再看这个案子，小林他已经在老东家工作了三年，那么在入职新公司当年度呢，小林啊他就可以请休年休假。只不过在具体的休假天数上呢，因为小林他到新公司工作并没有服务满一年的时间， 嗯， 那么他当年就是2018年他可以享受的年休假天数就需要进行相应的折算了。 哦，折算是吧？ 对 啊，怎么折法呢？ 比如说小林他是2018年的3月1日入职新单位，那么他2018年能够享受的年休假怎么算？ 对， 假设他从2018年3月1日他正常的在公司提供劳动服务到了2018年12月31日， 嗯， 那我们来数日历，从3月1到12月31是有多少个自然天，我们用自然天数除以365同意他的年休假标准，这里呢小林他的工龄可能是五天了，对吧？ 嗯， 一年五天，那么我乘以五天之后算出来是一个有零有整的天数，那怎么办呢？ 哦哦， 我们只取整，把小数点以后的位数都要舍弃。 那岂不是如果是 3.9 天的话他不就亏了？ 那就是三天。 就是三天是吧？ 对对。 哦，4.1 天可能就占点便宜，那其实也亏了， 也没占便宜， 也没占便宜， 也是四天嘛。 嗯，反正只取整数是吧？ 对，只取整。嗯， 哦，那这样的话其实就是按照这个年度这么来算一下。 咱还打这个举小林的这个例子哈、比如说他是今年2018年的3月1号入职的，那么他呢是想这个清明我就要休息，那公司不让他休到底有没有道理呢？ 这恐怕要看公司的具体政策了。有的公司把握说你3月份入职、如果你没有干到年底的话，那么我这时候让你休假会不会有一定的风险？ 对， 从法律规定上来说，小林有休假的权利。 嗯， 但是在请休假的时间上呢，如果公司结合他的在职期间做一个折算，恐怕这也是双方可以商榷的。 好的，这个呀，其实我觉得作为很多劳动者应该格外的关注一下，因为现在跳槽的朋友很多哈、经常会从一个单位换到另外一个单位。我有朋友说呀，没有换过工作的劳动者，您的这个职业生涯就是不完满。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咱们下面说第三个方面，哎，就是涉及到休假的天数了。像刚才我们提到哈，有的单位是这个按照这个工作的年数逐渐增长的， 对。 但法律上其实也有自己的规定哈，哎，我们呢也通过一个案子来说一说。 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三个问题，就是年休假天数具体应该怎么算呢？好，我们来看具体案情。小王呢，他在公司啊从事销售工作，因为孩子啊春天感冒了，前一阵流感人特别多。 是。 小王就说，我这请年假吧，我跟家照顾孩子。但是在算具体的年假天数的时候，小王就和公司人事存在不同的认识了。小王说，您看，我是07年本科毕业的，我毕业就开始工作，那到18年满十年了呀。我这年假我能休十天。 是。 公司人事就说了，我们是会认您之前的这个工龄，您在其他公司工作期间的这个时间我们也认。您啊虽然是07年毕业开始工作的，但是啊您看您简历，从10年到12年您为了生孩子生育哺乳，您一直在家做家庭主妇照顾家庭来着。 哦，那两年没上班。 对，两年您没上班啊，那这段期间我们不能给您算工龄啊。所以到18年您这工龄不到十年，那按照法律规定您还是只能休五天。 这是这个用人单位的这个理由是吧？ 对。 那这个理由能不能够站得住脚呢？但是十年到底应该怎么算呢？ 对，就是年休假中的五年十年，我们这个应该怎么把握呢？ 对呀、对呀、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法律规定，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三条规定，职工累计工作已满一年不满十年的年休假是五天，已满十年不满二十年的年休假是十天，已满二十年年休假十五天。现在法律规定就是年休假天数是和职工累计工作年限直接挂钩。注意我们说的是工作年限，就是年休假制度中的一年十年二十年这样的起算点是指职工累计工作的实际年限，而不是从您开始工作那一年开始的自然年限。那我们再看小王，他中间因为生育的问题呢是有两年的时间在家休息，那么 这 两年 没上班， 这两年我们就不能纳入他的工龄去计算了。按照小王的工龄来严格计算，他现在只有八年的工龄，那么他的年休假是几天呢？五天， 还是五天？ 对， 哦，那他还得再工作两年才能十天是吧？ 对的。 那如果说这个育龄这个妇女哈，她呢在怀孕啊哺乳期间她没有辞职，她只是休产假了，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就不能够算 正常计入工龄 是吧？ 对，因为即使是他休产假了，但是双方的劳动关系还是存在状态的。那么是计入工龄计算的。 所以这个呢就是正常该按照这个年怎么走怎么走。 对， 是吧？ 对。 那也就是按照您的说法，比如说我在一个企业工作了五年之后呢，我辞职了，辞职呢我想自己休息一段时间，然后再找一个新的工作，那么这一段时间是一个空窗期哈，没有工作的。 对。 那这时候就不能算了。 对，空窗期就不能算入您的工龄，不能算入计算年休假时候您的工作年限了。 那另外呢，就像我说的，有些用人单位啊，他在这个基础之上给员工增加一些这种福利性的休假，这个也是可以的，没问题的。 福利休假是企业的自主经营权，他可以规定什么样的员工享有福利休假，福利休假的天数和具体的执行条件。那么法定的年休假是依法去保障劳动者的休息休假权的。 的。如果是企业侵犯了劳动者的法定休假权呢，那么我们是可以依法去维权的。 嗯， 但是如果双方是针对福利休假方面存有争议，恐怕您就不能去主张说，比如说未休年休假的二倍工资啊，等等等等，这些恐怕您不能主张了。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下面呢，其实这个问题啊，大家也非常的关心，就是说这年休假可不可以拆开，还是说必须要一次性休完的问题。 今天第四个问题您也说了，年休假是不是必须一次性休完？老李在公司啊做财务工作，工作多年了。 嗯， 按照法律规定呢，老李的工龄啊，他可以享受每年15天的年休假。 哦，这是工龄超过20年了。 对，老同志了。18年春节的时候呢，老李啊为了操办子女的婚事啊特别的忙得真的是焦头烂额。现在年初公司的财务年度工作完成了，年初呢有一个相对轻松的财务上的一个时期，所以老李说，领导我想休年假一周，我需要休息休息，太累了。公司人事就说了，老李啊，咱们这个工作岗位呢人手有限，所以每年您这年假只能休一次。 嗯， 您一次要不然您都休了，如果您这不都休呢，您剩下的天数我们又给您，就相当于您放弃了，您这没法拆分休。 所以您要休最好一次性休完。 对，您要不休完剩下的您也就别要了。 您要是不休的话，视同于剩下的已经休了。 那视同于剩下的权利您就放弃了。 对对对，那老李肯定不干啊，是吧？ 对呀， 说那我15天年假我只休一周，其实我只歇了5天，但那10天我不能就这样就这么浪费掉啊。 老李又觉得我一下休15天这也没必要啊。 嗯，对啊， 万一家里还有什么大事小情的呢。 是啊，我要留着万一有什么急事儿呢，是吧？对呀、 啊。我们再来看法律规定，还是我刚才说过的《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那第5条是怎么规定的？单位根据生产工作的具体情况，并且考虑职工本人的意愿，可以统筹安排职工的年休假。那么年休假在一个年度以内可以集中安排，也可以分段安排，劳动者有权申请分段请休年休假。那这公司说的，你这每年只能休一回，您休完了剩下的天数您就放弃了，这说法是不对的。 年休假是可以拆分的，是吧？ 对，年休假是可以拆分的。 嗯， 但是我们确实也需要跟用人单位去协商，考虑一下公司的具体的生产经营需要。 我这里有两个问题啊，就是可能要多说两句。一个呢，就是曾经有人问过我，比如说这个年休假呀，2017年的没有休完，我是不是可以在2018年的比如说春节之前或者第一个月把它给休完了呢？这个法律上有没有规定，比如说这个年假必须在这一个年度之内休完，跨年行不行呢？ 按照咱们北京市的规定，就是北京市目前的规定来说，年休假是可以跨年安排的。 那比如说这个跨年有没有一个规定，比如说你必须在第二年的前半年啊，或者前三个月啊，把它休完。 法律上目前呢，我只能说目前北京市的法律法规上没有一个强制性的规定说必须在什么时间之前休完。 还有一个呢，是这也是我碰到的真事儿哈，就有些单位啊可能出于自己经营的需要，他会觉得就像我节目开始说的这种拼假攻略啊，把这个11的假春节的假我再连上年假。我看了一下这个日历哈，今年的中秋的假期是9月20几号，然后11呢是休1到7号。如果您有5天年假，正好可以把中秋和11连起来。连起来的话，我看了一下，大概能休17-18天。很多人就想，哎呀，这样的话我岂不是能出去玩一个很远的地方吗？ 对， 出国可以去个什么南美都够了啊。但是有些公司就规定说不行，你一次走这么久那是不可以的，你人都走这么长时间，我们这个企业很多事情没办法做了，你这岗位得有人顶啊。所以说有些企业规定说，那年假不能和法定假日连在一起休。那这个规定到底有没有法律依据呢？ 目前我们法律上呢只是规定了是单位根据生产工作的具体情况和职工的意愿来统筹安排。目前呢北京市层面还有咱们的劳动法律法规层面没有出台就是明令禁止性的文件说单位出台这样的规定，说你年假不能和这个法定节假日休，它是一个违法的。 但是就是我们还是去看法律本身的规定，它是一个统筹安排，就是双方的意愿都要考虑到，就是劳动者您本人在休年假之前呢，还是要履行这样的请休假手续，把自己的工作安排好，协调好，这样我们年假制度本身才能达到一个双赢的效果，对吧？ 而且有些这个行业呢，可能有自己的特殊性，是吧？它可能也的确不适合走那么长的时间。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到年底的时候，有些朋友会想，我拿完年终奖赶紧离职啊，这样的人是大有人在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涉及到年假还能不能够请的问题了，咱们也通过一个案件跟大家说一说。 那刚才的问题就是，我们拿完年终奖申请离职，我还能休年假吗？钱女士呢，在科技公司，她做什么呀？做项目管理工作。公司呢是每年三月份啊发上一年度的年终奖，她现在工龄满了十年了，计划着我18年三月份我拿到了17年的年终奖之后啊，我离职换一家单位跳个槽，谋求一下进步。钱女士是想，那我18年的年假我还能在科技公司休吗？要能休，我这天数怎么算呢？刚才介绍过的条文规定，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这个法律文件中规定了第12条，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当年度未安排年休假的，应支付未休年休假的工资。这个条款虽然只说了未休年休假工资，但是它的引申含义是，钱女士在拿到上年度年终奖提出离职的时候呢，她依然有权在科技公司享受她2018年度相应天数的年休假。 就是说比如说她三月底离的职，一到三月份这个天数折算还是可以享受的。 对，那我们来就是具体的说一说啊，比如说这个案子里，钱女士她和公司说了，因为我们离职是要提前说的嘛，对吧？ 对， 老板，我跟您商量一下，咱们这个劳动关系呢，就是正常存续到2018年4月30号，行不行？我会在这个时间之前完成所有的工作交接，咱们四月三十这个时点，双方解除劳动关系。那么这时候钱女士的年假怎么算呢？还是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看日历天数啊。从2018年1月1号到2018年4月30日，这一共是多少个自然日呢？120个。那么我们的计算方式是什么？120就是当年度在本单位工作的日历天数，除以365就是自然年，乘以10天，这10天指的是什么？是职工本人全年应当享受的年休假天数。 乘以十天是因为我们这位劳动者他是可以休十天的年假了。 对，就是您的一个年假标准嘛。 对。 这样算出来之后，钱女士她是可以享受年休假3天的。还是刚才的说法，取整数。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另外呢，现在啊，因为我们除了这个年假之外，还有一些病假呀、事假啊这样的一些假，有些朋友啊，的确可能身体也不是很好，需要长时间的有这个病假啊，有病在身啊，长时间的请病假。那这个时候，既然有一用人单位就想呢，你已经长时间请病假在家了啊，基本工资我也发你的了，那您这还要请年假呀，啊，是吧？那我们就不批了。那这里就问您一下，那到底这种如果真的是长时间的请了这个病假这样的假的话，还能不能够享受年休假呢？ 好，我们来说一个具体的例子，吴小姐呢，她是参加工作8年。累计工龄呢是8年0.6个月，他目前呢是在文化公司做财务。2017年年初的时候啊，吴小姐说，我这腰不行，腰肌劳损，得休病假，也向公司提交了这个诊断单还有病假条。公司一看，哟，这有医院的材料吗？对吧？批了2个半月的病假，并且支付了相应的待遇。2017年国庆之前，吴小姐说了，领导，我需要休年假休5天，我这连着国庆我打算去西藏我玩一圈去。 那这就 休息休息 啊，这就属于那种把国庆的假和年假连在一起 了 是吧？ 但是文化公司这边没有批他的年假。理由是什么呀？说你这小吴啊，你这今年你病假休太长时间了，你前边病假休了2.5个月呢。你今年再休年假，你这今年没年假了。 但小吴会说，那病假是病假，年假是年假，两码事儿。 对啊，那公司的说法有没有道理呢？ 对啊，有没有道理呢？嗯， 还是再给大家普及一个法律上的一个规定啊，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四条，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是不享受当年度的年休假的。第一种情况，职工已经依法享受了寒暑假， 就是像老师这样的， 对，休假天数呢多于您的年休假天数。 嗯， 那么第二种情况呢，职工累计请事假20天以上，并且单位啊是按照规定没扣工资。那第三种情况呢，累计工作满一年不满10年的职工，他请病假累计2个月以上， 而且是累计的哈，不是一次性连续的。嗯， 那么第四种情况，累计工作满10年不满20年的职工，请病假累计3个月以上。那么下一种情况是什么？累计工作满20年以上的职工，他请病假累计时间4个月以上。 哦，那这个是根据这个 工龄 的不同， 对， 然后请病假的这个 时间长， 时间也不同。 对， 嗯， 那我们再看吴小姐这个情况，她的累计工龄呢是8年0.6个月，不满10年。那么她请休病假呢，已经请了2.5个月。 对， 所以我们看一下刚才的法律规定是什么，累计工作满一年不满10年的职工，他请病假累计2个月以上，怎么样，不享受当年的年休假。 那我们这吴小姐其实已经休了2个半月了。 对，所以按照这个法律规定呢，当年度吴小姐确实不再享受年休假了，公司的说法是没有问题的、 哦、是没有问题的。有一些这个工作岗位啊，因为这个行业的特殊性嘛，比如说他要这种三班倒或者四班倒、嗯、他比如日夜休日夜休。 那、您说的这个是不同的工时制度 啊，不同工时制度。他这种工时制度，用人单位会说你看你已经上一天白班，上一天夜班，休息一天了，那其实你的一年当中可以累计休息长达1/3的时间都是在休息的。 这个是不能这么算的。 哦，不能这么算。 对，这个是不能这么算的。我们正常的工时制度就叫标准工时制、哦、它指的就是、每周工作每天工作8个小时、然后每周工作5天这样子。当然我们还有相应的不定时和综合工时等等、 哦、对对对。 但是呢，年休假是咱们正常的劳动关系中的劳动者应当享有的基本的权利，它和工时制是不挂钩的、 哦、是不挂钩的。也就是说，那即便是你日夜休，那你休的那一天累计也是那么多了，但你该享受年假你还得享受年假。 对，即使您说像您说的三班倒，那么三班倒的时间它也是在正常工作的时间、这个不等于它休了年休假了。 这个还真是啊，因为的确有些这个不同的工时制是不一样 的 是吧？ 对， 好，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请到这个蔡晓法官呢，通过6起不同的案件，跟大家说了涉及到年休假的一些这个法律上的规定哈。那希望大家在这个今年的工作当中，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能够给大家的休假带来一些帮助和指引啊。非常感谢来自海淀区人民法院劳动争议案件审判庭的蔡晓法官，谢谢蔡法官， 谢谢大家，再见。 好，蔡法官，再会。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今晚拍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在明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跟大家关注女性朋友权益保护的案件。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今晚拍案，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下面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朋友们，我们明天的20点再会。 将收听的是档案。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秘的